虽然听了很多遍，但是当电台当中再一次传出和你有关的小幸运的时候，你依然还是会很开心的，对吗？好吧，我想每个人都听者有份，愿大家在这个八月都会遇到你的小幸运。下面这份祝福呢，来自在微博上注册名字叫骷髅架子小太阳的朋友点播的。他是一名留学生，假期回国呢也没特别约之前的同学朋友见面，但巧的是呢，从这个澳大利亚回来的前一天偶遇几个初高中同学，好多片段在脑海中像过电影一样。那明天呢是好朋友小白的生日，九号呢也是我自己的生日，所以很想点播一首艾拉和苏打绿演唱的《你被写在我的歌里》送给他。这是一首我们去 KTV 的时候必点的歌曲，祝他生日快乐，希望我们还能有机会一起唱歌。尽管苏打绿已经开过场了，但是还是愿意为你们再唱一曲，希望你们都能够好好的学习，早日回国，过上你们希望的人生。 走过的路是一阵魔术，把所有的好的坏的变成我的心里的苦，就算不记得都化作这目光吟唱成一首歌。 而你像流进诗里的草草水声，敲进我心 在我的歌里面沉呀，我们被写在 有时候一首歌里面它所呈现的故事还有信息点真的太多了，这绝对是和你和他和你们的故事有关。而爱的更久点这档节目呢，一定会在听的时候或者说正在发生的此刻能制造你的人生某些非常浪漫的故事。如果你想尝试一下的话呢，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力。尽管每周可能会有一些歌曲会有重复，我也是每一次都要想这周还要有这首歌吗，但是没办法，这是来自每一个普通人他此时此刻最想听到的。比如下面这位朋友，他今天特别的不舒服，但是还加班了，非常的辛苦，所以很想听一首 SHE 的老婆。刚刚唱完歌的 Ella 马上换了一件衣服，和他的好姐妹们一起为你带来老婆。那这位叫做丫头的朋友，希望你能够因为这首歌一下子整个人的状态开始有点提升了。好好休息，早点睡觉，明天又是一条好汉喽。 从昨天到今天还有明天，感谢老天让你们陪在我身边，爱的心痛的心等待的心，因为有你们在拥抱我很放心。当初见面的不安彼此探索，也许心相处才发现这世界中没有人比你们更懂我。朋友姐妹都已不够来形容我们的默契，骄傲扶持与包容。老婆老婆我们一起打勾勾， 真的是歌到病除啊！这首歌之后这位朋友的状态就有所变化了，心态真的会决定状态。而下面这首歌呢，也是刚刚唱过这首老婆当中的黑笔要登场。可能是芝考拉这位听友说，还有一个月就要回英国了，人生很长又很短，走走停停会发现最想感谢仍留在身边的人。每个人都有缺点和优点，

景山公园今年的金鱼展首开夜场，每天晚上6:30到8:30，景山公园在35只木海中放入水下照明设备，展出龙鲸、绒球、虎头、蝶尾等30多个品种、300多尾名贵的金鱼，形成独特的夏日景观。这次展览将持续到8月28号。菲律宾旅游局对最大的客源市场中国市场发布了长滩岛10月开放的通告，国内旅行社也全面上线了长滩岛相关旅游产品，这也意味着4月26号起关闭的长滩岛旅游即将全面恢复。我国旅游业界还推出了绿色海岛型公益旅游产品，呼吁游客环保旅游，保护海洋。长滩岛位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以南约190公里处，是菲律宾最著名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据菲律宾旅游部提供的数字，2017年共有200万人次赴长滩岛旅游，中国游客超过37万人次，是长滩岛目前最大的客源。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的，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来到全新一周的爱得更久点这样一档电台点歌节目。不管你是特意来听，还是为了听下面晚上10点的男左女右，总之都谢谢你听到了我的声音，还有我即将为你送出的歌。下面这首歌呢，是发来私信给我的悠然畅快这位听友要点播的幸运草。 艳阳天花园，暗示他的脸，纯真是我17岁挂念那男孩，亮晃晃时间拉着青春跑，过了午睡醒后操场的喧闹，他找到四叶幸运草，他给我万分之一的缘分，多奇妙，爱星星的微笑在我掌心，是小小幸福就是爱情的全部，那天一阵烈日，一阵大雨，一阵的下午，他的汗水渗进土里为我绽放新的礼物， 后知后觉确实让人挺揪心的，但没有办法，这也许就是时间的安排吧。缘分在那一刻大概没有真正的让你们碰撞出火花，后来也只能是在这样的歌曲当中追忆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人。好吧，其实我们要相信真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在什么时间遇到什么人，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珍惜也好不珍惜也罢，可能总是会有他命中注定的一些东西是你不能控制的。如果两个人能够走到今天，那一定就是彼此真的觉得离开对方他的生活就开始不一样了。下面这位听友叫做大鼻子 One， 他说呢很想点播一首歌曲给他的女朋友亚楠，说希望我们能顺利的结婚生子。为你送上这首歌就是如果有来生，谢谢你们爱听广播。 以前人们在四月开始收获，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笑着，我穿过金黄的麦田去给稻草人唱歌，等着落山风吹过，一座叫我的小镇经过，刚好屋顶的雪化成雨飘落，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来，长大了就剩一个娃娃，他会自己长大远去，我们也各自远去，我给你写信你不会灰心，就这样吧。是收获，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笑着，我穿过金黄的麦田去给稻草人唱歌，等着落山风吹过，你从一座叫我的小镇经过，刚好屋顶的雪化成雨飘落，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 来自谭维维的这首歌真的很多朋友都超级的喜欢哈，因为里面的不管是特

在这首歌当中呢，也要对今天的爱的更久点说声再见，也谢谢各位的收听。也许明天还会有追光者，还会有小幸运，还会有大家点播的一首又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但是我非常愿意继续在这个夜里，在同样的或者不同心情的夜里，为你带来这些熟悉的歌曲。谢谢各位收听，稍后的晚上十点钟会有我和叶谦带来的男走女游，一会儿见吧。 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为你抬起头，连眼泪都觉得自由，有个爱情大雨。 盛夏八月，在北京电台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盛夏大促开始了。在八月的每个周五、周六、周日、周一，新用户首次进店即可领取50元优惠券。